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朝代表拉尔夫·布雷德尔13号向我国外务相李勇虎递交了国书。外务相收到国书后，同他进行了交谈。